第38集，开窍。第二天，秦维航一直睡到10点半才醒过来。坐起来时，发现对面的床铺已经空了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。他从上铺直接下了床，看到了放在自己书桌上的早餐和一张便利贴。 秦维航，我去图书馆了，下午要去家教。你第一天来住宿，怕你睡过头错过食堂早餐，就帮你带了一份。社管大叔那里有微波炉可以加热，其他有什么不清楚的你可以微信问我。安宁。 这次不好看啊，学霸。 秦维航撤下便利贴，然后低头用手拉开口袋，里面是一只茶叶蛋、一袋小笼包和一杯牛奶。安宁在图书馆自习了一上午，效率有点低，他老是惦记着微信，可是每次拿出手机看都没看到秦维航给他发微信。中午吃过饭，他坐地铁去蓝田郡。在地铁上，他后知后觉地想起来，今天是星期天啊，为什么秦维航要昨天搬回来？他今天回来好像更合适吧。后来又想，可能是退租了，就直接过来了吧。也或许是想提前适应一天。地铁报站声响起，他愣了一下，才发现到站了，忙起身出了地铁。他今天一上午想的都是秦维航的事，脑子都有点慢了。秦维航这天也去了蓝田郡，送钟静去医院的时候，车子经过了钱飞家，他看到了背着背包从转弯处走上来的安宁，正边走边想着什么，总是走得神游天外的样子，可能是在背单词、背法条。前面路边有一些积水，经过时他很慢地开了过去。钟静本来在闭目养神，车速突然就慢下来。他纳闷地睁开眼，看见秦维航放慢车速过了那段积水，水一点都没溅起来。上次可是溅得像摩托艇啊，这孩子转性了。秦维航今天开车开得尤其沉默，钟静好几次问他，他都没听见，愣了一会儿才问： 啊，你说什么？那天莫名其妙地跑去人家钱飞家是怎么回事？ 秦维航发动了车子，什么都没说，不晓得是不是又没听见。钟静觉得这小子神思不属的状态，怕是动了那方面的心思，就语重心长地提醒他： 小航啊，别怪我多嘴，你以前这方面也没开过窍，你要是真喜欢上谁，我也替你开心，但你得一步一步来吧，别把人家给吓到了。 你想多了。 但愿哦。对了，你爸打电话给我，问你在学校的情况，你们到底是父子？ 别说了。 秦维航直接一句打断他。车到了医院，下了车，秦维航推着钟静轮椅进了电梯。进电梯后，秦维航顺手往身后按了楼层，再熟练地把他轮椅转了过来。电梯门是镜面的，钟静看到秦维航在他身后贴墙站着，两手揣在白色卫衣的兜里，视线冷冷地注视着楼层数字，识相地闭上了嘴。秦维航的父亲在秦维航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是缺位的，后来秦维航母亲过世，秦冠中才想起要尽一点当爹的义务，可是他错过了秦维航的叛逆期。秦维航又不是一般般的叛逆，这个时候亡羊补牢为时已晚。老实说，秦维航现在也不靠他爸活着，他妈妈过世时给他留了一笔信托基金，收益相当可观。就算秦维航不动这笔钱，他自己打工和参加比赛的奖金也足够支撑他一个人的生活了。换句话说，他是真的觉得有没有这个老爸都一样，所以你现在要劝他跟这个老爸和好，不会觉得你是在为他好。复健回来后，穆丹也从剧院回来了，顺便从超市带了菜。 你留下来吃饭吗？ 你自己吃吧。老师，我先走了。 秦维航经过厨房，和穆丹道了别，叹这一声老师，听得钟静差点笑出声。那副谦逊礼貌的语气和跟自己说话时俨然差了108000里。而且干嘛叫穆丹老师啊？我老婆教过你啥呀？教你的是她老公好吗？ 你留下来吃饭吧。 不了， 你们慢慢吃。 钱飞今天好像在家呀。 秦威航抬头瞄他一眼，装没听见，换好鞋转身拉开门就走了。这一天于冉刚到攀岩馆，就见到秦威航竟然和人聊天，对方还是个女岩友。于冉觉得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和秦威航聊天的人他认得，是极道攀岩馆的常客了，28岁，公司女白领，戴一副眼镜，长得算不上很漂亮，但胜在气质好。他和钟静一直觉得秦威航就像块死不开窍的石头，没想到这一开窍浪得刹都刹不住，而且怎么尽喜欢年纪比他大很多的，莫不是有恋母情节？再一想秦威航的身世，顿时有些凄凄然，就算有点恋母情节好像也挺能理解的。他一声不吭地走过去，经过两个人身后时，听见秦威航在询问对方戴眼镜攀岩的注意事项。白领小姐姐显然也是这个年轻攀岩大神的崇拜者，十分热情，有问必答。 戴着登山头盔其实就还好，框架眼镜只要被固定好也不容易松动的。我以前刚学攀岩的时候也是尽量戴隐形，但是我的眼睛容易过敏，后来啊戴框架比戴隐形的场合还要多一些。不过你说是新手的话，在攀岩馆戴框架我觉得问题不大，出去野攀还是戴隐形吧。 嗯，知道了，谢谢。 你很细心啊，作为教练。 就是问问。 你应该也戴过的吧？你把它想象成护目镜或者太阳镜就可以了。 没怎么戴过。 不愧是你啊，你不会连野攀都不戴登山头盔的吧？ 对。嗯。 秦威航只淡淡笑了笑，再转头，于冉人已经闪远了。那天的教练任务完成后，等训练馆没人了，秦威航照例一个人留了下来。他先收拾了一圈报时垫，然后走到一旁，从背包里拿出一只眼镜盒，里面是一副平光眼镜。戴上后，他又拿了一顶登山头盔戴好，在下巴上系好。他感觉既陌生又熟悉。他14、15岁的时候入门攀岩，头盔安全带样样不落，很有个正能量攀岩少年的样子。钟静的事故后，按理他应该更加小心，他却反而不爱戴头盔了。刚开始啊，大家都说他这样太危险，太不要命。但在见识过他的攀岩本领之后，所有人都闭嘴了。高手就是可以任性的，这话是钟静自己说的，所以钟静后来也不说他了。他已经好久没戴过登山头盔了，戴好之后，他调整了一下眼镜在鼻梁的位置，用手推了推，推那一下，脑子里就想起了安宁低头推镜架的样子，有些费解的自言自语， 到底是真的滑还是推着好玩啊？ 想不出头绪，他走到报时墙前开始了训练。他发现眼镜如果不用登山头盔固定紧一点还是容易滑，尤其是抬头的时候，镜片总会碰到他的睫毛，而且出汗的时候容易花，需要停下来等一会儿才能恢复。他从报时墙上跳下来，落地后迅速摘了头盔和眼镜，出了口气，走到一边拿起手机给之前的那位女研友发了条微信。 镜片起雾怎么解决？ 有那种防雾喷剂，没有的话你可以涂一点肥皂再用镜布擦干净。 哦，谢谢。 秦威航转身去洗手间找了块肥皂，如法炮制，然后冲镜片哈了口气，神奇的竟然真的没有起雾。他挑了挑眉，满意的笑了。